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伊拉克战争美军花费7630亿美元，约合62000多亿人民币。假设燃烧一张百元钞票要5秒钟，伊拉克战争的花费足够烧360多万天，将近10000年。战争带来巨大损失，无论是生命还是财产。孩子哭着向前跑，伤口沾满了沙石，母亲用力推开他，目光消失在废墟。我们从未离平静如此之远，我们从未离惊慌如此之近。当你面对无助的弱者，面对凶残的武器，当你面对足以摧毁人们一生的枪林弹雨，你就明白和平需要多少代价，和平需要多少勇气。9月21日，世界和平日，我们为和平而奋斗。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是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说2018年1月1号就来到了这里，现在来到了2018年9月19号。如果你经常来这里，我一可以定义它是一个老地方。老地方有老熟人，有老朋友。谢谢老朋友、新朋友汇聚在老地方。这个节目来自于 FM98.2，北京青年广播，10点大陆机。晚上好啊，亲爱的朋友。老地方这个词，如果被人不经意间问到的话，我相信每一个朋友都有自己的一个瞬间的反应，这个地方属于哪里。我在进直播间的时候问了几个朋友，有导播朋友，有同事，都是我的同事。我问到一个很年轻的95后的朋友啊，他现在起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叫赵挂壁朋友。赵挂壁啊，他会想起他在天津生活的日子。问到一个跟我同龄的朋友，而且是我老乡，他会想到一个台球厅。你看，都是难以忘记的老地方。又问到了一个爱音乐的朋友，他说是一个广院的烧烤店，那是他们汇聚的地方，团聚的地方，聊天的地方，放松的地方。今天晚上主聊话题，属于你的老地方，你会第一时间想到哪里？我希望你迅速地告诉我，不要加任何的思索和考虑。当然了，你也可以慢慢地融入我们的话题，节奏感觉随你。第一种方式，告诉我属于你老地方的方式，你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进直播间来看我，来找我。第二种，你可以关注花椒里的10点大陆机，马上下载花椒来跟我说说。我问到的都是男生，男生想到的都是一般是吃饭的地方， 喝酒的地方，打台球玩乐的地方，自己生活的地方。女生呢，现在正在花椒的朋友，你们女生朋友如果想到一个老地方，你们会是哪里呢？因为我不是女生，我有没有问过女生，我还特别想想听听今天晚上女性朋友如果说一个老地方，你们会想到哪里。因为这个节目呢，这期节目的话题我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也在我的很多听友群里聊这个话题，他们真的是各抒己见，滔滔不绝，很开心。我希望今天晚上你在十点大陆机这个老地方说说属于你的老地方，双重话题。准备了很多歌，我今天准备了应该是节目开播以来最多的歌曲，我知道一定不会放完，我准备了大概14首歌。切合主题，第一首歌，我真的殷切的期望大家来说说属于你的老地方。那第一个上场表演的演唱的歌手会是谁呢？我们有请小七，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话题 C 位主咖，老地方。那么多老地方，你还经常会去看看想想吗？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任贤齐，老地方。 下了一夜雨，下了一夜的情节，那段年少的故事是一出难忘的戏。想了一夜你，想了一夜的往昔，我的轻狂你的美，我的离别你的泪。 任贤齐这首歌呢，会让我想到很多很多男男女女相爱的地方，相爱升温的地方，离开的场所。那或许是一间咖啡厅，或许一家小酒馆，或许是一个邂逅的小餐馆的旁边下着雨，又或者是茫茫无尽的一片人海。你可以看得到，你也可以想得到，但有时候不是轻易想得到看得到的地方才是老地方吧。 下了一夜的情节，那段年少的故事是一出难忘的戏。想了一夜你，想了一夜的往昔，我的轻狂你的美，会陪着我。 往事，我心中永远的你，永远停在老地方。 我心中永远的你，停在那个新房的老地方。左新房，右新房，也许通过我们新房那道桥梁，偶尔会蒙上阴雨绵绵的气色，但那个老地方永远不会改变。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我是曹轩宾，十点八路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 大家好，我是赵传，夜里的声音会发光，十点八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黄国伦，十点八路机，生而不同。 谢谢花椒的用户，也谢谢我的听友稻草人三七送给我的掌声，送给我的女神，送给我的礼物，非常开心，整个人心花怒放的感觉。虽然我能压抑住心中的开心，李青情意重的感觉，每天晚上都会给我带给我一个 to be better man 的感受。刚刚稻草人跟我互动说老地方会想到哪里，他说高中学校门口的早餐店，老地方。对，学生时代一般都是小吃店啊，早餐店啊，教务室。哦，应该不会去那个地方，我不就要去教务室操场啊。校园时代的老地方基本会有很多相似的点，发生的事情也很类似。小酒馆那时候，比如宿舍的朋友聚会，联谊宿舍的朋友一起心连心，一帮一对红的时候很好玩。而且在操场上，如果有一个男生弹吉他，一个女生跳舞，会特别受欢迎。属于你的老地方到底在哪里呢？我想听听你的感觉和你的想象。马上先说一下今天晚上的进场的朋友：刘小刘、孤独夜行者、玩笑有点大、我是你的宝、花儿对我笑啊、就像一个歌一样，好好听的名字。我还是我、梦是奋斗、随遇而安、老朋友了、白天黑夜、孤独的老鹰、大禹只治水、逍遥天蝎、老朋友了。谢谢你们的进场啊。今天第二首歌，其实我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可以跟我的一些做旅行的朋友聊天啊，他们真的是头脑思维非常敏捷的一群人啊，生活节奏很快，也去过很多的地方，见识过这个世间的美好。其中有一个朋友就告诉我，你一定会放《好久不见》吧？我说我准备了张先生的《好久不见》，没有准备陈先生的《好久不见》。你应该我说的是张先生，陈先生是谁啊？说到老地方，我有自己很多的一些情绪了。老地方其实我会一下子想到家，想到我的小学离我家很近，想到我小时候住那个平房。我小时候住平房的时候，我们家那个水龙头都是大院里一起的水龙头，每天的下午五点到六点一起拎水，把水倒到一个大缸里储存起来，第二天如果用光的再去打。热水的话你也可以自己烧了，也可以我们用热水房，我们去拎热水，拿那个小小的纸质的票据。我们还有大食堂，那是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每次食堂做懒龙的时候，哎呦都是特别开心的时候，那个香味离着一百米都能闻得清清楚楚。还有 有就是我们大院的澡堂。嗯，冬天的时候每周会去一次，夏天会去的比较多一点，夏天也许在自己家里冲凉比较多。每次去澡堂洗澡的时候，我爸带我，街坊邻居说哟，老周带小周来了，儿子长大了啊，哎呦看瞅得给胖的。这些老地方都是我们不可忘记的老地方，年纪大了之后会想那些老地方，比如说你自己打拼的老地方，那个小小的宿舍租来的房子，也许你住了4到5年一直在那里，房租也许没有变过，你在那里实现了很多人生的转变，工作的变换，薪水的升迭，然后机遇的给予，人生的改变。当然了，在老地方这个情节当中一定有情感的元素，或许是友情，或许是难得的感情爱情。我相信在城市里有很多的老地方是属于很多人的，也许你们并不认识，但是你们坐过的那间咖啡馆，吃过的小酒吧，那个座位很多人坐过，很多人去过。这就让我瞬间想起了小柯那首《谁》，同样是那个地方，透过一扇窗户，走走过过的人换了一波又一波，心情换了一茬又一茬。当事过境迁，一切随缘之后，你作为一个过来人，像我一样，我坐在那边再点一杯我熟悉的咖啡，也许就会想到陈奕迅的《好久不见》哦。今天我没有准备陈奕迅的歌，给你张学友的《好久不见》吧。我还记得我去动物园那家钱柜啊，那家现在都没有钱柜的，我还唱这首歌。一开始觉得这歌不难唱啊，可是真的一开口觉得这歌好难唱。动听的歌声在22:17送给你，今天晚上第二首歌，张学友《好久不见》。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是好久不见，沉默了。我打听过你最近的生活，忙碌工作之余是否有运动？今天和昨日不同，我不在你身旁，不甘寂寞的你是不是很难过？至于我过得还不错，不如以前疯，那一家的士客我再也没去过。天亮了，挂念了，有从前还是好的，这熟透的脸孔我还真的舍不得，和你的记住了，虽然将来会尘封，也许一天再相逢，说是好久不见，沉默了。 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没看到 MTV 的时候，我就想象这个歌曲真的是太适合拍 MTV 了，一个在很高处的人看到一个很熟悉的人，哪怕是恋人、朋友、家人、爱人，看着他的生活，微笑着看，一幕一幕的画面重现在眼前，既美好又蹉跎。 望着你是否快乐，只能这样生活，亲爱的我在这，祝你平安喜乐。天亮了，挂念了，有从前还是好的， 想象过好久不见那个人忽然见到你会怎么去表达，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像从前一样。 还是好的，这熟透的脸孔，我还真的舍不得和你的。 说声好久不见，然后就沉默了。两个特别有涵养的人，穿着非常规矩，要在冬天见他。男生要有围巾，女生要有风衣。这是我既定的场景，也是我想象的好久不见的场合。你呢？跟我一样吗？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 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特别感谢圆儿啊，送我的心花怒放，送了好几个了，谢谢你，让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变得像游乐城一样，充满了欢乐。Every time is good time， 每次都是开心的时刻。说到老地方，今天我有一个朋友，我忽然想起一首歌啊，叫做《Hey 抬头》，这歌曲特别好听，但是我在广播里不能放这首歌，因为这首歌里边有一点点的不太适合播出的字眼，但这首歌确实很好听。第一句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好听的歌你们去听听啊，叫做嘿抬头。我有一个朋友认识不久，但是我觉得还有挺有意思，他表达情绪的时候呢就有一点非常的自我啦，而且有一点点闷骚，但是还真很真诚，去过很多的地方。这个故事就是他告诉我的，他是这么讲的，他说听说有一个地方，在哪里，在这里，你会看到这个图片。这图片是哪里呢？在西藏的拉姆拉措。说到措，肯定是西藏有很多的湖。他说，据说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自己的前世。朋友说看到自己的前世，然后眼泪止不住的流。然后旁边的喇嘛就陪他一起哭。我这个朋友就好奇说，你前世是什么呀？然后那个女生说，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后来他告诉我说，他看到的是一匹枣红色的马，很神奇。这个地方你可以看看这个图片哦， 西藏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很多人向往。拉姆拉措这个地方你去过吗？我没有去过西藏，我对这个地方充满了敬畏，我担心我会去有巨大的反应，高原反应，我担心我会那里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心情随着神山圣水白云蓝天，让我会想象很多很多老地方。我想这个女生来到这里的话，会找到的一个不单单是属于她的老地方，应该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我这个朋友在给我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忽然想到这首歌，先听完这首歌曲，然后我要说说我听到这首歌时的感受。这首歌是谁带来的呢？我们有请很久很久之前的一个朋友他叫做欣欣，你还记得欣欣吗？这首歌曲叫做远。在很远的地方，有一双眼睛一直盯着你，关注着你，用他独有的方式。也许那双眼睛是妈妈的，是爱人的。每当这个口琴声响起来的时候，我就会心生特别多的美好。当这个美好晕开光晕之后，又有很多的遗憾在我心里。有请欣欣。我也想对欣欣说，你过得还好吗？远。 不知你现在的地方离我有多遥远，站在最高的山顶上，能不能望得见？就算分离的世界，天空依然相连。有没有在风中听到我呼唤？就算流浪的云，它能带去思念。有 夜晚得到片刻的心灵安宁。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 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因为是同一类人，我就想说一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一些想象啊。我刚刚看到我的那些刚刚认识的旅游圈的朋友来了，我很开心。你看这个城市忽然变得不孤单，就像我们来到一个老地方小酒馆里叙旧开心。你最近怎样？你健身了吗？你开心吗？你是不是在减肥啊？你是不是有情感的归宿了？等等这些话题。刚刚这首歌来自于欣欣的远，我觉得这首歌前五句一点毛病都不可挑剔，不论是演唱、编曲、旋律。这首歌李健也唱过，很多歌手翻唱过，但是我觉得只有欣欣给我的感觉是最美好的。虽然在后半段 B 段或者副歌的部分有一点点的旋律的走向稍显下滑，因为前五句起评分太高，10分，最后呢因为中段的拉低，最后这首歌我给它打分8.5分，已经很好听的歌曲。站在西藏的某一个神山圣水的旁边，在这个神圣的地方，我们还真的可以抵挡心灵的。谢谢所有时间的美好，美好赋予的景色，景色里呈现的人，人内心想象汹涌澎湃的表达，这一串联的生命体验都是十足美好且珍贵的。我都希望所有的朋友，我见过的，我认识的，我没有见过的，陌生的，记住生命的至美时刻。老地方，每个人都有很多。我在想，女生的老地方会是什么呢？如果我换位思考一下，我现在真的第二天一觉醒来，我变成了一个女生，我第一件事要做的事情是干什么呢？我去洗手间看看我是什么样子，然后去买衣，疯狂的买衣服。哼，有些朋友也许会跟我有不一样的做法啊。会坐在床上琢磨怎么回事，我怎么就变成一个女生了呢？也许一念之间就会改变一个人的1/3的生命历程。真的，老地方，我真诚的希望大家把十点大陆记这个地方当做老地方，有空来坐坐，就像姜育恒先生那首歌《有空来坐坐》一样，前奏那么的长，独白那么的发人深省。大家都太忙，就连聊聊天聚一聚的时间都显得很捉襟见肘，所以真的真诚地对你说，有空来坐坐。有一句话叫万物生长靠太阳，大海航行靠舵手。当我听到宋冬野唱的这首万物生长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宋冬野是一个很，就是我会听这首歌在某些旋律出来的时候会微微地朝他笑一笑，点点头，那种笑是认识之久很默契的那种点头，是两个男性的伙伴之间细枝末节的沟通，很灵魂，很难以揣测他是什么感觉呢。也许你听完这首歌，在听的过程当中，心会回到一个你曾经的老地方，但是你不常造访的那片区域，万物生长。 就这么看你，所有的眼睛和所有的距离，就像风住了，风梦又起，淡淡地，慢慢地，轻轻地看你，呀咿呀。轻轻地看。 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当你真的诚心诚意打开这扇窗户的时候，所有眼神泄露的都是天机哦。宋冬野万物生长，你能听出他这首歌里想表达的东西吗？一切顺其自然是多么的难得又可贵的事情。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如果说十点打路机是个老地方，那肯定有很多老朋友。送温暖是我节目一开始的一个非常非常忠实的听友，我也清楚的知道，因为他在我的微信听友群的互动当中，我也知道他现在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啊，以前的工作已经辞掉了啊，现在开始慢慢的开始一段新的人生。宋楠他是这样说的，曾经让你难过的人和事，终于有一天你会笑着说出来，云淡风轻。总要收拾好自己的情绪，然后接着去面对那些令我难忘又惊喜的回忆和老地方，比如故乡，远去的友情，背离的爱情。啊，你是一个非常细腻的姑娘，我觉得啊，你的青春一大把，好好的面对自己，调养自己，爱自己，也一定会有那个肩膀港湾你去依靠的，没问题，加油，好好的在北京生活，让自己好好的休息调整。说到老地方，刚才说到家呀，故乡，我会想到妈妈做的饭，妈妈做的饭就会想到那扇窗。我就找了一张特别有意境的照片，如果你在听我的广播的话，就让我们的视频呈现上呢稍微有一点点的遗憾哦。你看这张照片，哇，这个房间真的好漂亮，洒满阳光，透过不同的窗的光线，也许是奶奶、爷爷、姥姥、姥爷、妈妈，他们在做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在准备。小时候的家里呢，我们是生炉子取暖的，对吧？ 天被窝里有电褥子、暖水袋，还有一盆盆热热的洗脚水，凉菜一汤，几个呛面馒头，幸福就无边无际地延展开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幸福，老地方。刚刚我们的好朋友磊磊啊，不是，是瑞瑞送了一个生日快乐。他有一个朋友今天过生日，我不太清楚这个朋友是谁，但是应该是他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朋友。记得那些跟你一起过生日的朋友啊，有生的日子天天快乐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我的一个朋友在外面竖大拇哥说，嘿嘿，我来了。哎，其实我们的小明很厉害，我的视频全部是小明拍摄的，我们有一天的时间，大家可以呈现看到的那30秒的短视频是他的作品，也谢谢他，其实还会麻烦他再拍一些很感性的东西，让这个夜色变得不孤单有意义。祝瑞瑞的朋友生日快乐，也祝今天在2018年9月19号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真诚的祝愿啊。说到老地方，我真的想放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所有的表达里都有老地方和归属、寄托、情感的依赖等等很多方方面面的表达。这首歌是什么呢？外面的世界。好老的歌啊，但是好有情绪啊，拿一把吉他唱出新生的激情。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就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是否有想过这样一个结局？这个过程里，你发生的事，你经历的人，你现在的生活和团聚的朋友。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祝福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还在这里耐心地等着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就在前天的时候，有一位听友在我的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里问我这样一句话，他说别对我太好，这句话到底怎么理解？周准，男生说出这句话和女生说出这句话意义不同。以我浅显的感情经历来分析的话，他好像承载不了你对他的深情吧。也许他并不是你想要或他想要的那个人，至少你付出的时候他怕承受不了。说句特别简单直接的话，就是他直接拒绝你的话会让你感觉难过，就用这种委婉的方式告诉你别对他太好，很烦对吧。我直接很通透啊，直接告诉你别，你付出了100%的热情之后他还是没有接受你，那岂不是更伤你更深呢。周慧唱过一首歌，别对我太好，你听听看能不能听得明白，也许会有一点点启示。其实人生就是活生生的剧本，对吧？你走位、台词、表达都包括。导演是谁呢？就是我们自己，一出自导自演的情感剧。你该出场，该离场，分得清楚，最重要了，对吧？ 故事开始时有些意外，因为当初我们都太轻率，我们都只是怕一再被寂寞青睐。我想我始终都能明白，不会有王子公主的将来，却又太自私胆小不敢说分开。记号，你的温柔，你有心。 装我对你爱有多重要。我有多痛你知道，分开，所以别对我太好，别在我心里面留下记号。你的温柔已有新的味道，我知道。别对我太狠，别让我想走也走不掉。每次勇气想转身逃跑，都是在你轻轻的一个拥抱。别对我太好，给那些承诺其实你做不到。别假装我对你还有多重要，我有多痛你知道。别对我太好，别让 说女生的心思猜不透。其实我现在听这首歌也是很复杂的，唱的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绪在我心里面荡来荡去的。还好我们还有时间去理解体会爱的完整或残缺。24岁，她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时间还有4分30秒吧。结识了很多新朋友，看到了很多老朋友，用收音机听我节目的，有用花椒，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看我直播的。我真的是诚意的推荐给大家，如果你可以看到十点大陆机，一定比听得更加的深入人心。我个人感觉，因为我付出的在视频呈现上的部分的内容是非常多层次的，有我手写的文字，有我精选的图片，还有很多很多 MTV 的呈现。不单单可以听青年广播 FM98.2 是可以看的。谢谢今天晚上所有送礼物送祝福的朋友，也祝我们瑞瑞的朋友一个英俊的男性朋友生日快乐。我特别想嘱咐我身边我认识的这些朋友什么圈子都有，我认识还蛮多圈子的朋友，一定一定重要的千言万语说出一句话，身体健康最重要。身体好了一切都可以解决，身体不舒服了一切都变得很难。我也对我自己说，身体要健康，有空的时候呢多睡眠，让自己多充电，充电除了休息还要看书读书，多去接受新的事物，你会不断的推翻自己，觉得自己还不足，永远有进步的空间。谢谢所有到场的老铁们，我就不一一说名字了哦。Love is love， 我们要彼此尊敬，爱就是爱，真诚一点，直接一点。最后一首歌，千言万语，来自于彭佳慧和齐秦。 晚安了，我要走了。每次都是踏着夜色离开，回到家里，小区都已经很安静了。一年里有200多天吧，都是我这样的姑姑。不要忘记进来的叶哥，晚安了，拜拜，明晚再见。 愁的